擂台赛，星心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明显的领先优势。吕波远黯然下场，现场的轮回粉却没有就此责备他。这一局无论谁胜谁负都很容易拉开差距，这一点有经验的荣耀玩家都能预见到。因为这二人的职业，一个枪炮师，一个柔道，拉开距离，枪炮师的天下，柔道一点也攻击不到对方。贴身那就是柔道掌控局面，枪炮师无法摆脱的话，成不了什么威胁。胜负就在这样的距离拉锯中，以优劣差距极大的形式决出，最终的结果肯定会有相当程度的悬殊，这是由这两个职业的特点所决定的。最终的结果也确实符合了这一逻辑。轮回还有两位选手，这差距能不能追回？现场观众望向轮回的选手席，等候着轮回第四位出战选手上场。杜明，轮回第四轮安排的出场选手是这位，而另一顶尖高手孙翔却被安排在了第五顺位。这一安排看上去有些保守，在周泽楷首发出战的情况下，在大家眼中单挑能力第二强悍的孙翔没有摆在第三、第四顺位，而是拉到了最后。这用意早在出场名单公布出来时，大家就已经纷纷议论。可在眼前，轮回暂时落后，需要两人面对对手两个半人的情况下，杜明先上、孙翔压阵的安排看起来却显得更为坚固。保守却也象征着稳妥。杜明从选手席上起身，和队友打着招呼，眼神却是不由自主地向着星星的选手席那边瞟了过去。但是瞟来瞟去，瞟了好几眼，唐柔却一直是昂着头，十分专注地看着电子大屏幕上对刚刚结束比赛的回顾。 看什么看啊，有人理你吗？ 轮回这边有人察觉到了杜明瞟来瞟去的目光，说道， 难道是在躲着我？ 杜明好像自言自语， 逗逼呀，你快上场。 一堆人纷纷无法忍受了。杜明抬头看了看电子大屏幕上双方的擂台赛出场名单，想在场上遇到唐柔的话，自己得打到最后才行啊。那意味着不仅要击败目前角色生命还有 59% 的苏沐橙，还得要击败接下来的方瑞。 要加油！ 杜明暗暗捏了捏拳头，毅然朝着场上走去。 这就是你一再推荐让他打四号位的用意吗？ 江波涛看着杜明这一系列的举动，偏头向一旁的牧师选手方明华说， 要相信爱的力量。 方明华一脸过来人的表情。他是联盟中少有的已婚者，总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特别有发言权，毕竟这圈中的选手普遍都还年轻，又大多习惯扑在电脑上，有女朋友的都没有几个。 至少不失稳妥。 江波涛显然也不是因为这种听起来就儿戏的理由才认同这样的安排，主要还是因为孙翔在第五人压阵确实也是一种出于稳妥的选择，所以最终轮回决定一起见证一下爱的力量。 星星擂台赛的安排几乎都是唐柔在第五人压阵，把杜明放在第四人直接碰唐柔，他会竭尽所能击败唐柔，让对方注意到他非凡的能力，没碰唐柔那他也会竭尽所能地杀向这个目的。 方明华再次阐述他相信这一安排的原理。 高明。 江波涛点头，其他人都无语，大概也只有他们的副队长才能不动声色地连这都接得下去吧。大家纷纷觉得正上场的杜明色彩十分悲壮，他到底是为什么而战呢？上场进入比赛席，新一局对决开始载入角色。杜明在轮回战队也算得上是主力，虽然人气远比不了周泽楷等人，不过 过，轮回战队近些年投入一年比一年大，各大角色的加强都很显著，就连他的剑客吴钩双月如今也称得上是银装素裹，手中银武光剑冰渣，名字听着挺不上档次，但经过连番强化，目前也被一些做搜集的玩家整理为荣耀十大名剑之一，可见不凡。深呼吸，杜明让自己的心绪的平静，此时可不能过多的想着还没上场的唐柔，自己想在场上和他一决胜负，那非得连闯两关不可，眼下集中精力先解决掉苏沐橙。比赛开始，杜明态度坚决，吴钩双月启动极快，直切中路。苏沐橙这边沐浴成风也未走迂回，同样走中路，只不过知道中路正中一根上下贯穿的中路石正好会阻挡正对的视角，所以一开始沐浴成风的方位就略偏，以便可以不被正中的中路石阻碍了视角。前进，双方角色的距离不断拉近，就在两人进行出一半时，杜明的吴钩双月却突然变向，横向一偏，他并没有如大家所以为的那样坚决到底，中路只走了一半后，他又突然开始迂回，迂回的幅度并不大，但是苏沐橙这边让沐浴成风略偏移后的视角却也无法发现吴钩双月的移动。对这幅图中中路石的利用，轮回的每位选手显然都炉火纯青，杜明的吴钩双月最终的移动，与其说是迂回，倒不如说也是像苏沐橙一样的让角色略偏移了一下正对的方向，只是他这一偏却充分利用起来了中路石的分布，很显然这是轮回研究出来的有套路的中路切进却又能隐藏身形的做法。沐浴成风临近地图正中停步，对手没有在视角内出现，那意味着对方未走中路，或者是隐蔽了身形。虽然不知杜明的这一手法，但是几场战斗下来，轮回对这幅图中中路时的利用方式，像苏沐橙这样有经验的选手却已大致看出些端倪了。再不向前，苏沐橙让沐浴成风放出了电子眼，而后沐浴成风开始继续前进，却和视角内所见的任何一个中路石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脚步很轻，比赛里一下子没有了任何声音，像是一出哑剧。观众从上帝视角上看着双方的角色在逐步接近，但是苏沐橙让沐浴成风和任何中路石保持距离的谨慎，却让杜明没有什么可趁之机。剑客攻击距离不像柔道那样需要零距离，但总归也远不到哪儿去，这场对决事实上和上一轮在逻辑上也有几分相似之处，接下来会怎样，所有人屏息凝视。